月23号星期四嘅骚动音乐。 哇，好有唱口啊，波成你 个人攰啊嘛，个人攰就搵啲嘢提下神啦、 啊。 系啊，但今日开心啊，因为我哋嘅嘉宾 开心噶啦， 今日都好开心啊。系咪？寻日有啲定话，即系有少伤感啊，系啦。咁但系个目标都唔系，即系目的唔系咩？等大家即系叫做回忆一下，咁啊，继续今日由新嘅开始又继续啦。 冇错，咁啊，提提大家，今日我哋六点钟嘅访问将会有马天佑嘅出现，带嚟佢嘅新歌第 N 次初恋嘅。咁啊，几特别啦，因为其实原来同阿马天佑真系倾落偈嘅时候，会发现同喺社交平台睇到嘅佢系多多少少会有啲唔同嘅。咁啊，一阵间就会知道 嘅咯。甚至乎啊，有一个讨论嘅内容系觉得我哋可以唔。 是啊，好大危机啊！ 好大危机啊！我哋对于自己份工作， 好惊俾佢抢一份工， 系、啊， 因为佢真系好 太熟悉， 系啦、啊， 太熟悉啦，太劲啦！啱啱大家都会听到啊， 知道噶啦，咁样咁啊，今日想讲嘅嘢咧，就系我想喺呢度尝试做一个预言家嘅角色。 好啊，你 就是、因为我哋逢亲呢个礼拜一咧，都会讲呢一个嘅音乐桑拿噶嘛，就会带一啲唔同音乐嘅类型俾大家噶嘛。我唔知点解咧，最近有一个好强烈嘅感觉。就是我哋终会有一日讲嘅音乐类型咧，会系叫做 AI music。 哦， 我真系开始即系早排，我哋开始都有讨论嘅呢样嘢啦。咁、 啊、 但系好多时候嗰个环绕嘅地方都系讲紧一啲画嘅AI 啦，或者可能系文章嘅 AI 啦。 系， 我觉得将会有一个好大，即系唔一定系 AI 做晒嘅，不过将来会有一个好大嘅方向，系音乐人会探索一个路向，点样运用 AI 呢一样嘢去做唔同类型嘅音乐。点解呢？因为最近呢睇一啲嘅研究呢，就已经知道有一个新嘅 program 出咗嚟呢，就係专爱嚟做音乐嘅 AI， 真係面咗世啦，终于有呢一样嘢係面咗世啦。咁呢样嘢呢 可以做歌啦，终于我都可以。 因为个 program 叫Music LM 咁样啦，即係一个 AI program 可以做到好多音乐上嘅事情啦。其实同我哋一路以嚟幻想 AI 做歌嘅嘢系好似嘅，不过呢比我想象中系再多少少功能嘅。最基本嗰样嘢系点样呢？就系讲緊佢可以你打一啲唔同嘅，即系其实同你而家嗰啲 AI 画画一样，你 打 好多嘅 keywords 落去，一啲形容词落去呢，咁你就佢会呕返啦，叫做 gen 返 一啲即系符合你要求、符合你一啲 keywords 嘅作品出嚟俾你。咁啊有短有长嘅，咁啊喺嗰个 AI 嘅理论上面作得短嘅就比较对佢嚟讲容易啲，亦都会贴近多啲你想要嘅嘢。作得长啲嘅时候，佢就嗰个难度对个 AI 嚟讲暂时啦，你将来好难讲㗎嘛，係咪？佢会进步㗎嘛，佢会进化㗎嘛。咁就会再长啲就难啲囉，同埋可能会多多少少会同你预想嘅嘢有啲唔同嘅。咁、但係呢个亦都证明咗係佢有自己喺经过吸收好大量嘅资讯底下，佢会有一啲唔同嘅答案出咗嚟啦。 因为佢嗰个 database 阔咗，佢可能分析咗好多个。 系啦， 即系最近咧，其实呢件事都有嘅。我哋有啲 app 咧，你咪可能你帮你认歌啊。 系， 其实佢咪就系一个分析紧啲音。 冇错，其实我亦都好深信系基于呢一啲嘅 library， 令到呢啲嘅AI 嘅程式可以做得到出嚟啦。咁呢个系最基本，即系简单啲，你可以要求我想做一首 R&B 嘅歌曲，然后佢就会有一个好 R&B 嘅一啲。底啦，一啲嘅 beat 啦，咁样出到嚟，然后你再进一步可以讲呢只歌，我系想佢系轻快嘅，我想运用边一类型乐器，你都可以指导明，然后佢就会因应你呢啲要求全部掉晒落去，甚至乎系有埋人声唱嘅，但即系当然嗰个人声都系 AI 设计出嚟噶啦，即系唔系真系人声咧，系假噶啦咁样。咁但系歌词佢暂时系未去到嗰种可以。寫得到出嚟住嘅喺我嘅認知當中，咁佢但係佢會有一把電腦人聲，好似其實有好多音樂人寫歌都係咁噶嘛，佢寫個 demo 嘅時候都係有啲哼鳴咁樣哼啲音出嚟啦，咁佢已經做到可以呢一個地步，咁呢一個係我哋我最初覺得最基本嘅一個功能，但係有一個俾我覺得幾 驚喜嘅功能係唔同啲嘅，就係真係你都可以作歌啦，波成。就係佢有一個功能，就係你可以錄一段 melody 俾佢。即係而家我當你可能求其咁你錄一個 chorus 俾佢啦。咁然後佢會分析咗你錄嗰段音之後咧，佢會幫你作埋啲前前後後，甚至乎佢可以用你嗰一段嘅chorus， 用你嗰段 melody 咧去設計出唔同版本嘅一啲 style 嘅音樂，即係可以同一段嘅 melody 係啦，佢可以係 bossa nova 嘅，佢可以係 R&B 嘅，佢可以係中樂嘅，佢可以係大合唱 a cappella 嘅。已經係可以有呢啲嘅元素喺入面。咁所以其實呢樣嘢我深信，如果假以時日呢，向好嘅方面去睇，就係、是其實我覺得運用 AI 有一樣嘢，就係佢幫你處理咗好多人手需要用時間，但係其實係多餘，即係其實你係可以唔使處理嘅嘢啦，佢就可以幫你處理埋啦。即係簡單啲嚟講，就係咩嘢呢，就係、是如果你作為一個編曲人或者你係一個 mixing 嘅人，佢可以你可能要花好多時間去拉啲大細聲啊，啲前後點樣 balance 得好啲，咁呢啲你可能要花費好多時間。咁可能呢啲嘢當你交咗俾個 AI 或者程式去處理嘅時候，咁你就可以專注翻喺你創作嘅部分上面啦，而做少咗呢一啲好體力勞動啦，我會形容為呢一啲嘅事情咯。 我諗通常咧一講到譬如 AI 佢喺邊啲地方應用嘅時候，大家最大嘅一個問題就是、會唔會取代到人類啦？呢、這個好直接嘅諗法。咁究竟呢一樣嘢出現能唔能夠取代到呢？其實我覺得係好視乎係做緊乜嘢音樂，或者嗰個人做嗰樣嘢嘅目的係乜嘢嘅。因為嗱，我覺得有啲嘢係取代唔到嘅， 係 就係、是、一啲從來冇出現過嘅聲。 系，佢系冇创作力嘅，其实 系啦，因为喺譬如我自己听好多电子音乐咧，有一啲音乐人佢哋 producer 咧，佢哋系有一啲属于自己嘅声嘅，所谓自己嘅声就系可能真系佢自己会出啲 sample pack， 你会知道佢系按住一啲现有嘅 sample 或一啲 loop 咧，然后透过用一啲唔同嘅 plug in 咧去扭去捽，然后去揾到一种佢好中意嘅声，好 signature 系真系佢自己有嘅，然后可能受咗欢迎，大家就会开始想研究佢点样做嗰隻声出嚟。但系 day one 嗰隻声出现嘅时候，呢、这个世界系可能冇人用紧嗰隻声。 系啊， 咁如果你要去到呢一种嘅创造力，因为个 database 如果本身冇呢一样嘢咧 ，AI 你要佢做到，我幻想啊，我真系唔知啦，可能会难啲有。 系 啦，即系可能你同佢讲话，我要做一隻而家唔存在嘅声音， 佢未必做到俾你嘅，因为佢唔知乜嘢叫做唔存在嘅声音，佢个 library 入边冇呢样嘢啊。 佢运作模式系即系一路都觉得系佢就按住存在嘅嘢，然后去做嘛。 系， 咁我觉得呢一种类咧系未可以取代到嘅。 令我谂翻起咧，我哋今个礼拜一嘅音乐桑拿咪啱啱讲完 ballad 呢一样嘢嘅，你记唔记得当初喺一个时期喺呢个 Tin Pan Alley 入边，佢系将音乐叫做格式化咗啦，俾咗一个标准佢啦，咁令到而家流行曲其实都系好多多少少系跟随住呢个标准去做噶嘛。咁我觉得咧，其实喺呢啲嘅程式或者 AI 上边，其实佢都有擅长同唔擅长做嘅嘢噶。即系例如呢啲好被格式化咗嘅流行音乐，我深信佢哋系会比较容易啲去处理嘅。但系我觉得佢有一个会比较弱项嘅位系咩咧？就系、是、例如做古典音乐，我估佢哋应该系唔叻嘅。就正如我剛才所講，就是他們做一些長篇的歌曲，對他們來說那個複雜程度 是完全另一個層次來的。尤其在一些古典音樂裡面，你不會聽到所謂我們在這個流行曲當中的 ABABCB 或者 ABABCA 這些制式嘛。古典音樂它可以是完全整個50分鐘的篇章是完全不同的東西，所有的 arrangement 是不重複的，可以是咁样样，所以我觉得呢一样嘢会系比较难去取替咯。 同埋嗰啲乐器嘅演奏咯，即系特别如果有一啲嘅音乐，佢成日会听到佢话啊，如果有钱就梗系揾真嘅乐手去拉啦，即系嗰、那个佢点样样 质地啊， 佢系啦系啊，佢点样样拉嗰个音，因为佢知道咗发生紧咩事嘅时候系冇咁 program 嘅听落，咁呢啲咪难取代咯。但系 at the same time 就头先你讲嘅一啲可能流行曲嘅，即系会容易嘅。咁点解咧？因为可能大家有機會都聽過嘅，即係做可能有一啲人做音樂嘅方法係點咧？就係、是我會揾一啲 reference 翻嚟， 咁我又自己寫咗個旋律，但係我 reference 嘅意思就係我好想做到呢一種嘅風格。咁於是乎就去揾人去做聲嘅時候啊，去砌啊，就攞住呢個我原創嘅曲，可能有埋歌詞，但係點樣將可能 A 呢首歌嘅一啲元素放落去 ，B 首歌一啲元素放落去咁。咁我覺得呢一個嘅工序。即唔係話所有人都係咁做，但係有一啲人會係咁做㗎嘛。 嗯， 咁呢個亦都我喺我角度佢未叫做抄嘅，但係佢喺嗰度攞靈感，攞佢一啲嘅元素落嚟嘅時候，咁變咗 AI 呢就容易取代呢一啲啦。反而因為如果你本身好依賴所謂 reference 嘅時候，係啦，咁呢一類型嘅呢，咁你就等於你好，其實你同嗰個人話我 reference 咗啲乜嘢，就好似你同個 AI 講我想做一首 Asheron 加 Taylor Swift， 然後加少少林家謙，但係要有陳奕迅味道嘅歌，咁即係。哇！啱啱嗰四個加埋真係唔知會變成點啊！ 但可能佢又會有啲咁嘅嘢走。 我 download 咗個 app， 我會試下。我要啱啱四以上四個人嘅係啦，但個 producer 我要有 Daft Punk 嘅底咁樣，即係我唔知會點啦。係啦，咁好癲啦呢件事係啦，但係國語詞 我諗人都好難做到出嚟，唔好話係 AI。 誒，真係玩佢啦咁但係係啦，即係可能就係一個咁樣嘅過程，你俾一啲唔同嘅指令佢，然後佢會做到啲乜嘢，就係嗰個人。咁所以呢一種嘅可取替性就會高啦。但如果比较多原创或者要一啲人类温度 touch 嘅嘢咧，就会难啲啦咁咯。 即系简单啲嚟讲，就系我唔使逐下笃嗰个鼓咯。 系 嗰个电子鼓，佢可能已经自己可以全部 jam 出嚟，就唔使你逐下揿落去排落去，好辛苦嘅，好花时间。 即系工具帮你快手啲咯，或者可能你有个 rough 之后，佢帮你一个叫做完整性高啲嘅 demo， 但系之后你都要自己去执嘅咁样样咯。 系对我嚟讲最理想嘅一个状态就系你佢执完呢啲嘢之后，你仲可以人手。有改佢咧，咁就最好啦。 咁系最好咯。你觉得可唔可以有冇得被取代啦 ？AI 睇视乎可能会噶，都唔出奇噶。 系 嘛？尤其我哋呢啲音乐节目播歌嘅，系咪先？佢自己执几嘢歌出嚟， 系 中间讲下啲曲词偏监咁样。 但系风格咯，即系一路讲风格嗰样嘢难被取代嘅，就好似呢个音乐单位佢嘅歌有自己音乐风格。佢竟然都塑造好鲜明嘅风格 ，Beat Friday 嘅派台歌可唔可以？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继 政府统计处公布本港二月综合消费物价指数，剔除所有政府一次性纾困措施影响的基本通胀，按年升 1.7%， 升幅同样较一月回落 0.7 个百分点。上个月各类综合消费物价指数组成项目中，电力、燃气和水上升近 21%， 烟酒升 14%。不过耐用品、基本食品和住屋都录得跌幅。政府发言人说，今年头两个月通胀数据合计已消除农历新年在不同时候出现的影响，基本消费物价通胀率维持温和，展望未来通胀总体上可能面对一些上升压力，但是短期内应该会保持温和。一个42岁男子去年年初确诊感染新冠病毒期间，多次搭港铁，又到访超市和多间食肆。他早前否认12项控罪，经审讯之后被裁定其中9项罪名成立，在西九龙裁判法院被判监7个月15日。裁判官裁决的时候说，案发的时候正值疫情第五波，确诊人数急升，死亡人数较高，医疗资源亦都十分紧绝，被告行为极为卑劣自私，间接令到特区政府的防疫努力付诸流水，被告无视公民责任，判处即时监禁属于唯一选项。被告闻判之后说，有意向法院申请保释等候上诉。裁判官话，由于被告涉及另外一宗案件，仍然喺度服刑，唔批准佢保释。天文台台长陈柏伟话，天文台会加强酷热天气警告服务，增加极端酷热级别。如果天文台气温实际或者预测达到摄氏35度或者以上，或者新界普遍气温达到有关水平，就会发出有关特别天气提示，提醒市民极端天气情况对健康的影响。另外，天文台预计今年或者有4至7个热带气旋进入香港500公里范围内。陈柏伟话，在全球暖化和极端天气之下，不能够排除本港会再受到类似山竹一样强度的热带气旋影响，长远趋势亦都不乐观。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说，美国直谷银行事件已经引发全球金融市场动荡，希望美方增强透明度。汪文斌说，当今世界全球金融系统高度关联，美国的银行出问题绝对不是美国一家之事，中方希望美方增强透明度，和国际社会加强沟通，将风险到底有几大，后续怎样处置，外日影响怎样最小化等一系列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讲清楚。中方认为这个是美方的责任，亦都是国际社会的期待。汪文斌又说，美元作为国际货币，美国的货币政策不应该只是锚定国内经济调控目标，更加要谨慎评估它负面外日效应。中方敦促美方采取负责任的宏观经济政策，切实稳定市场预期和投资者信心，避免激进政策调整产生严重负面外日影响，重蹈2008年金融危机的覆辙。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听日有几阵骤雨，稍后有一两阵狂风雷暴，气温介乎24至27度，吹和缓的南至东南风。展望周末期间骤雨较为频密和有雷暴，下周初风势逐渐增强，气温下降到19度左右，仍然有几阵雨。而家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由阿顾先提翻你，受到火警影响，龙翔道去翻观塘方向，近住苏屋村部分行车线暂时封闭，经过要小心。

来越多，陪着你去探索，我却找不到我，爱到只懂得去模仿，还是 myself being your rose lost in your eyes， 原来原谅有点差，埋没了想法陪你，放弃各种挣扎，用我视角再看，才留神阳光变得灿烂，能挨落吗，成全大街离别你，世界会变更阔吗，会着你的事就如自己的小小革命，让我遗忘那从前的 听我朱怡怡名气排台歌，歌名叫做《大开眼界》。最后呢一啲嘅结果，自己好似有份承受咁样，因为好多时候有因必有果嘛，原因都系因为你自己所做嘅嘢。 想讲知错了，然而还重要吗？摆低姿态了，然而还未得到一眼弥补，为时极慢，怎可再叹？当日挨尽奚落，仍在旁是你吗？我为何任由负能量瞻仰给你承担？往往挑剔当习惯，累你热暖的心早变冷。如果会说不紧要而没发火，你会否释怀无从恨我？恨我让你情绪折磨，难怪你想躲。过去若变改或现在未必分开，我怪我责备太多，句句说教如何相爱，最绝望在于我肯改。若果懂得爱，那会满脑是你应该。对错若太执着，原来你会伤害，挽不回动我整个你已避开。你会否坦然如常伴我？

After all these seasons, I'm still here with you. Seems like 在你的世界下了一场大雨，在模糊的视线也必须撑下去。Get back up, get not down, 又怎样啊？快把不退后。 在台上休息。 Come on, you all down, we'll lie, babe. We gonna stick together, 早已习惯。Gonna stay optimistic. I know you're having a bad day. Come on, you all down, we'll lie, babe. 听我有句派头作品叫 Optimistic。我知道你想做啲成绩打奔，记住，做人同感情一样，都要慢慢一步一步嚟。就好像他这首歌所说 One step at a time， 他是张天荣。 One step at a time， 双眼我爱梦地下，微微抬头再说话，共你笑笑那老人家，有爱有怕但会什么都讲下。 One step at a time， 双眼顽皮地望你，隔两秒才扮真地碰碰你又好为证，却让大笑令我不清醒。其实你跟走近是一种气氛，不理是什么身份都吸引。 Cause this time it feels right, I'll take it slow with you. 作曲填词编曲监制都是自己一手包办，是 Jamie 张天荣，歌名叫做 One Step at a Time。 先是一节新闻报道啦。 唱着在时代交错的歌，可以就是不负你我，人生的可以不需要 成。今日呢位嘉宾人缘好好，好多朋友噶、哦， 唔单止时装界，其实喺做音乐方面咧都睇得出嘅。所以我哋今日其实送呢句俾佢听住咯。 马有共情不变， 唔 知做完呢个访问之后，我哋都可唔可以成为佢嘅朋友呢？ 不如我哋送音乐今日嘅嘉宾，你又马天又马友，你好啊！由佢即刻拎个电话出嚟拍，我知道佢应该系中意呢一句啦。 同埋咧，今日要俾翻个 credit 啊，旺角 Carmen， 佢系好用心咁样将马友，即系我哋用英文啦，佢用嗰个颜色亦都系跟翻马友派台而家第 N 次初恋用紧嗰个颜 色，系啊，粉红色同黄色啊。 系啊，因为佢话原来写英文嘅呢啲叫书法咁样咧，就会有颜色可以用嘅，即系中文就通常系黑色嘅咁样。所以每次如果为artist 个用个名又好或者点样咧，佢就会按翻最近期佢嘅颜色就摆落去咁咯。 正啊， 系啊，咁所以就我哋本身谂住即系用中文名嘅第一次见咁样，咁但系马天又会直接谂到即系天佑我的爱人嗰啲，好似太过 系啦，唔够新鲜， 系啦，所以我就觉得不如试下用英文又可以有呢个意思，我觉得个感觉都好衬，可能一路第一次见，但一路你俾我哋嘅感觉都系一个好 friendly 嘅人咁样，咁所以我觉得呢一句应该都几好，几衬你咯，我哋觉得 颜色缤纷啊，啱啊， 系啦，系啊，咁所以呢一卷又送俾你，希望你中意呢一个啦。 同埋我哋啱啱入嚟訪問之前咧，都已經傾緊偈噶啦，即係一坐低已經傾，哇！因為即係最近阿馬友去咗啲 Fashion Week 咧，咁佢話已經又認識咗好多朋友，即係證明其實佢真係喺世界各地啦，亦都會即係去到邊都會哇可以認識到嘛。我覺得呢個親和力係好緊要嘅，對你嚟講係咪即係而家喺各個領域當中啊，其實發現識朋友。好緊要呢樣嘢， 係開心啊！係啦， 開心 enjoy。 我覺得我好，因為我好中意同人一齊，即係合力做一啲事情咯。即係即係任何方面都係咯。所以我同埋我好中意識啲叻嘅人咯。所以我好中意感受人哋點解叻咯。我感受下佢嘅能量啊，即係我好中，我好中意睇人好專注做嘢嗰個狀態嘅，所以係咯，所以我都好 open 去即係識新朋友咁樣。 有冇得講一個你覺得你識過最叻嘅人係點啊？即係唔一定係呢個行業嘅，但係佢嘅識嘅範疇可能好勁，你記得 最叻嘅人啊？ 即係而家諗起最叻嘅， 或者好 impress 到你咯，唔一定要最嘅、 都係嘅，係嘅，係。 我好 impress 係蔡依林咯，因為佢咧佢好勁係咧，佢做嘢嘅時候好似好惡咁樣啦，即係佢唔會有咩表情啊定點樣，但其實佢好 focus， 佢係諗緊。嘢佢留意紧嘢，同埋我怀疑佢系有呢个 photogenic memory 嘅人嚟噶，即系譬如睇佢排舞咧，佢系睇一次佢就好快识跳咯，即系佢系即系我即系平时你排舞系要逐 part 逐 part 再慢慢练，但系佢系劲快，佢睇一睇就识跳咁样咯。咁同埋即系佢好一专注嘅时候咧，佢系有一种好令我好深刻印象嘅一种气场，系令到所有嘢都静止。我觉得系处女座，即系好多处女座嘅 artist 都俾到呢种感觉，系会令到成个发即系成个环境，所有嘅工作人员单位系都会。即係靜止咗，跟住就睇住佢唞咁樣咯，好中意嗰種感覺。 哦，今日譬如頭先嗰個聲帶都有個，可能喺無論 fashion 或者音樂界別嗰度都一段時間咁樣不斷坐落好多唔同嘅朋友啦。咁有冇話其實即係自己發現哦，身邊呢一班朋友佢哋叻嘅地方喺邊？即係譬如可能音樂上面咁一路合作，有好多唔同嘅人， 好多好多，好中意好。我係我覺得好，我好好彩，即係因為我以前咧做我出嚟即係做嘢之前咧，我做 intern 嘅喺唱片公司度，咁所以咁樣就認識咗好多一啲，即係做嘢做音樂喺呢個圈子，無論係即係做音樂嘅製作啦，或者係作詞啊、編曲啊，或者係 even 係嗰啲做即係做 office 嘅嗰啲同事咧，都認識咗好多好叻嘅人咯。所以我覺得嗰啲係一生嘅財富嚟噶。 係，但嗰段時間係喺譬如唱片公司工作，咁嗰陣時係咪都已經心裏面有個目標，係希望有一日自己有自己作品，定話其實係未諗 嗰刻冇咁啊？ 嗰時未諗嘅， 唔敢諗呢啲嘢，即係可能。发梦咁样即系发下梦咁一定有咯，但系唔会系一个目标咯。细个嘅时候，但 系 就好 enjoy， 好投入嗰种喺唱片公司入边度工作啊，留意住好多一啲自己中意嘅歌手啊，推出佢新嘅作品啊，佢哋嘅理念啊，拍 MV 啊，影封面啊，即系呢啲全部都系好开心嘅一啲过程嚟噶。 系啊，亦都我觉得系咪因为有嗰个经验，所以譬如近呢几年你有好多唔同 music project 噶嘛，有啲譬如 Seasonal Collection 嘅嗰啲又有啊，跟住 三重奏嗰啲， 系啊 系 啊，系 咪都系其实嗰阵时吸收嘅时候，自己会知道哦，原来我要 manage 一个 project 究竟 可以咁，即系我觉得即系譬如话我而家我今次出呢只歌，我觉得有啲唔同嘅嘢系，我以前咧会好听一啲班底嘅说话，即系例如可能以前揾 CY Kong 啊、舒文啊、何山啊，佢哋之前做歌，佢哋都会可能我问佢啊，你觉得马天佑系点咧？咁你哋佢哋就可能帮我揾歌，即系帮我谂词嘅事情咁样啦。咁但系因为今次呢只歌，所有嘢咧都系我自己谂嘅，我自己想所有嘢都系由我出发咯。所以咧好多嘢，即系 even 我今次上嚟呢度，即系譬如话好多歌手都会有宣传人员行台啊，即系一个帮你做 promotion 嘅人，但我今次都想再直接啲，俾人直接听到我个音乐，所以我就散略咗呢个部分，就想即系大家同我接触嘅人可以真系知道我想做啲咩，或者我个音乐系讲紧啲咩咯。即系同埋我今日可以直接有啲 feedback of 只歌，咁我觉得系好好咯， 容易感受到嗰份 passion 喺度。所以我亦都我谂好多嘅乐迷啊，或者可能你嘅 fans 会好奇，就系因为一路知道 fashion 嘅事情一嘅事业，你一路喺度做紧啦，但系发现其实音乐你又真系冇停过。 啊、 对于你嚟讲，即系如果当 fashion 叫做一份正职嘅时候，音乐呢一个范畴，你会定义佢系一个副业，系一个兴趣，定系乜嘢咧？ 我会形容呢个 fashion 系令我维生嘅工作咯。 系 音乐系一个我并唔追求任何回报，但系我当佢系一个正职嘅咁样嘅一个分割咯。 系 啊，但系即系你其实问我，即系我由我第一日出嚟，我都好希望做到就系其实 fashion 啊、音乐啊、facial 呢啲嘢其实系一嚿饼嚟嘅，所以都一齐嘅。咁我就希望我慢慢可以将我所有部分都放埋一齐咯。 系， 即系我自己希望。 有冇话有人或者睇过啲咩 inspire 咗你会？即係好早期已經明白到其實音樂啊、fashion 呢一啲嘢佢係可以共嘢一路而有自己嘅 stand，因為好多時候音樂會覺得哦音樂係主之後其他嘅嘢、哦、好似係一個 supporting 嘅角色，咁但係喺你嘅作品或者你一路 share 嘅 concept 都係其實佢唔一定係 supporting 我可以大家對等㗎嘛。 以前呢我一出嚟嘅時候，其實我頭先我都係錄返原來我2015年七年前出嚟啦，好耐之前啦。 同埋 Vicky 有寫過話你第一個工作係十大中文金曲， 係啊，係真係 Vicky 咁写噶，真系 有写系啊， 佢又咁写出嚟啊！ 我哋第一个工作系十大中文金曲， 我第一次系颁奖典礼，嗰时就 系 喺英皇度做嘅， 系 第一个就系十大中文金曲， 我有写 2008年啊，好似唔系2009年啊。系写出嚟啊！ 有啲人写咗喺度咁 啊！系啊，我系啊，跟住我出嚟嘅时候，其实好多人都会问，都会觉得我系一个即系以前冇 slasher 呢个字噶嘛，即系啲人就会觉得我做形象指导嗰样嘢好大啊，即系嗰个形象太深刻啊，所以就会觉得我可能音乐玩一下啦，一两首歌啦咁。咁呢个系我自己，即系我系其实唔叻去表，我觉得我唔系叻去用把口去说服人哋，喂，我唔系玩嘅认真嘅，咁但系无奈地我又冇大公司啦，咁我可能 keep 住咧，我都要做下歌，跟住又要储下钱，然后再出歌，储下钱又出歌，咁可能即系成个嗰个流程啊，唔会令人觉得我系好100%掟晒落嚟嘅咁样嘅感觉。咁所以即系我都谂下点算咧？咁我就其实我三年就冇出新歌啦。虽然我上年搞咗个演唱会啦，但系我三年系冇出过新歌。其实中间系一路都筹备紧嘅，但系其实个原因就系因为我想可以好完整咁样 non stop 咁样去俾人睇到一个音乐嘅企划，全年拍完呢只会有另外一只嘅。其实所有嘢系关事嘅，黐住嘅咁样去俾人真系对我歌手呢个身份系睇到听到先咯。咁所以。是一开始的时候是会即是会有这个矛盾的，即是在 fashion 方面，但是希望慢慢可以即是被人看到其实真的是在同一件事咯。你刚才问我啦，即是其实我将我细个学到这些经验，我希望在这几年你将来啊来这几年可以真正地发挥到出来咯，学到的东西。之前很多东西都是试的， 是 但我觉得而家好似真正出道咁咯， 但系其实由呢几年开始继续去留意你嘅作品，即系《六角少年》啦、《金玉堂》啊咁样，其实发现你每一次嗰个班底咧、我深信你绝对系有谂过度过、而每一首歌都揾嚟一啲唔同嘅班底去合作，去配合翻成首歌嘅主题。其实 係咪已經心入邊儲咗好多呢啲叫做夢幻組合，或者你自己心入邊好喜歡嘅一啲音樂人，係想同佢哋邀請佢哋？係 咁，其實香港有好多我好欣賞嘅音樂人，好、多，即係嗰個欣賞嗰個 list 係好長。咁之前就好有幸，其實好多嗰時合作嗰啲班底都係唔識噶，即係直接揾咯 ，call 啊咁樣咯，咁就好有幸嘅。系啊，所以之前嗰啲全部都好中意，真系又好中意。即系譬如话，可能之前合作 CY Kong 咁啦 ，CY Kong 就我系好中意王菲嘅，我最爱系王菲。咁王菲有好多开到肚味啊，即系好多一啲好正嘅歌都系，或者哥哥好多歌都系 CY Kong 做啊。系啦，即系每一个，即系譬如我好中意容祖儿嘅细，我第一个中意嘅 artist 细个时候就 系 容祖儿啦。咁好多歌都系舒文做啦。咁同埋即系咁，因为我都识祖儿啦，祖儿都会讲俾我好多一啲佢以前即系录音嘅一啲趣事，或者系个技巧上学到嘅嘢。咁所以我都好开心有机会可以同舒文之前合作过，咁我就可以喺佢身上学到好多好多好多嘅嘢。 咁同埋一路听你推出嘅作品咁多年咧，我发现比较多啲出现嘅风格会系一啲up少少电子感。咁有啲先去带动嘅佢，其实呢一类系咪就系其实你由细到大都最喜爱嘅音乐类型，所以会做 嘅？我觉唔系最喜爱，唔系，但系我觉得我最手到拿来，我自己觉得系咯，系，但系今年嘅 plan 里边咧，会大部分都系呢一个感觉嘅。即系我希望今年所有嘅歌，所有嘅作品，大家听都会系觉得好舒服、啊。 系 我出咗呢首歌最开心嘅一个 feedback 就系我嗰日啱啱做个访问，就一个你嘅同事就走嚟同我讲，佢话啊唔识嘅，唔识嘅，佢咧买有 hello 得啊，我觉得你首歌咧好好 loop 啊， 系 哇，我觉得呢个系最开心、最舒服嘅一个。重要过所有，即系同我讲 MV 好唔好睇嗰啲，全部当然紧要，但系嗰啲系所有对我嚟讲都系一个包装嘅嘢咯。 系， 即系个歌先系最紧要。我做咁多嘢，我唔系想大家想睇我个 MV， 我拍个 MV 都系想大家听到只歌。 系， 所有嘢我做嘅所有嘢都希望大家喺度听到只歌。我今日坐喺度都希望大家净系可以听到只歌，唔系净系听我讲一啲包装嘅事情咁样。咁所以系好开心，好开心，好开心。咁所以今年所有歌我都希望系抱住一个好好 loop 嘅一个vibe 咁样俾到人哋咯， 但系同时都好奇嘅，因为成日咧都会觉得可能例如同一啲styling 有关嘅时候，可能影一啲 studio 相嘅时候咧，咪好兴会喺个 background 度播啲歌，令成件事嘅气氛衬托翻。我好想知，其实马友你平时除咗自己做嘅歌之外，你会听嘅歌系一啲咩作品咧？ 好多噶，我呢排就好中意听林宥嘉啦，我好中意林宥嘉嘅，佢演唱会今日开埋， 五月 ， 买到未？我啱啱上个礼拜我喺巴黎嘅时候睇咗佢个站，真系好癫，好好睇，真系，我好中意佢嘅，林宥嘉孙燕姿啊，蔡依林啊，萧亚轩我都好中意，好多英文啊，好多都好中意。我比较好中意啲 girl band 嘅咯，即系英国有对 Sugar Babes 啊，咁就系三个女仔，我好中意嘅。跟住系咯 ，Beyonce 我个 favorite 咯，系啊，同埋我中意听嘅歌嘅时候，通常我都会欣赏埋佢哋成个点讲，成个铺嘅路咯，佢哋条路系点样行，即系我系会好 study 呢啲嘢嘅。同埋我係嗰啲，我因為我好細個就好中意廣東歌，所以咧我係好識，即系我係 study 我個 library 裏邊係有曬所有可能99年之後出嘅所有碟、所有歌手嘅所有嘅 plan， 當時佢哋嘅第一主打係點樣啊？碟嘅包裝係點啊？配合啲咩嘢啊？ 係， 即係呢全部都係我細個有記好記得嘅嘢咯，好強嘅我呢個記憶呢方面。 我咁啱講，佢一定勁我哋，佢一定勁 我吸收曬啲。 我啲記性差咧，對於頭先你講起，我都你突然一問我，我真係未必識。 或者可能講起嘅歌，我哋未必會諗得起個當時個封面係點樣影嘅咧？但可能我馬友應該記得 全部係啊。 如果要你即時講一個你最印象深刻香港歌手嘅cover 或者一個造型 好多、但係我第一隻買嘅廣東碟啦。唔知道你识唔识啦？叶佩文知唔知啊？ 我识， 知唔知叶佩文有一只碟叫做《Boom Bala》？ 呢、這個 真係唔記得喎、 啊。可能啲歌名識 係啦， 係啊，係佢嗰個封面係紅色嘅， 係 嗰時咧就碟仲送一隻 M D 嘅嗰個盒咁樣紙盒。我仲記得嗰陣時喺黃室寶嘅 H M V 啊，你有冇經歷過？ 有有有有 有喺個 ground floor 唔係即係上一層嗰度咯。跟住我細細個九啊幾蚊買咗隻碟咁，好記得。 哦，係啊，我第一次碟買嘅係 H M。 即系诶边只啊？ 第一只啦，有一个系最后， 系， 跟住有一个咧就系colorful 笨咗边嘅， 好似赛车定系 赛车手系， 因为嗰时嗰只game 咧，我而买嗰个封面嘅，咁就系，但买唔到原版校服，因为好快卖晒。 校服嗰个系有条红色嘅橡筋带嘅，咁嗰个系first 第一个即系 edition 咁样咯，系嗰时炒都好贵嘅， 系啊买唔到嗰时。 系 Where Did You Go？ 好正，回忆的沙漏，跟住水公主， 水公主啊， 五首歌嘅记得系。 哇，你记忆力真系好。 我真系记得 佢排序都讲埋出嚟， 我发现好容易冇一份工啊，同埋之后做访问， 好危险， 好容易冇一份工啊！你听， 唔系，再讲落去我哋就穿底噶啦，同你啲货差唔多。 你知唔知喺做电台啊？见唔到样，我可以用电话睇啊嘛。 好嘢，好嘢， 好嘅，好嘅， 中意啊！ 我觉得有机会有啲 segment 咧，系应该同佢一齐玩。 系，或者有时可以揾佢嚟代下班。 我都攰啦， 有得啫。请假，请假揾我，请假揾我嚟。 谁故意悄悄在乎你 ？It's me, oh no。谁每个细节在牢记 ？What do I do？ 是真的放慢过来这化学作用，看不清世界变慢，你我在接触。明明心痒痒，却要扮冷静。停停，这次我也要问究竟。世界变乱暗暗，你傻笑看你在线上，连续8秒太偏。 呢首马天游的新派台歌，歌名叫做《第 N 次初恋》。新闻翻嚟之后会详细介绍呢一首歌成个制作过程嘅。今日先听一次六点半新闻报道咧。

破冰行动。 制毒村老大林耀东开始怀疑赵家良是公安的线人。 儿童时间主角缉毒警李飞亦开始怀疑赵家良就是自己的生父李建忠。究竟破冰行动的部署工作会不会因而功亏一篑？ 破冰行动，逢星期一至五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教育局的指定专业或界别课程资助计划之下，入读指定自资课程的学生可以获得学费资助。由2023-24学年起，除了第一年学士学位课程和副学位课程之外，资助计划还首次涵盖埋衔接学位课程。想了解更多详情，可以输入关键词 SSSDP 搜寻这个计划的网页。 音乐嘉宾咧，继续有马天佑喺度啦。咁有你嘅新嘅派头作品，头先都有轻讲过，即系呢个系一个 start 嚟嘅啫。跟住之后呢一首开始咧，就会已经陆续会有啦。咁但系今日就围绕呢一首第 N 次初恋啦。咁我同阿斌咧都会就住呢一首歌，我哋会想估下，听完感觉嘅。 系， 我想估一个位咧比较得意嘅，就系喺 intro 同埋 outro 嘅位咧，系隐藏住呢一个系咁先啦，嗰两句来让我跟你走，但系就用咗一个英文歌词去代替嘅，我覺得呢一個嘅鋪排係有少少想意識上表達、就是，好濕圖地表示就係初戀嘅感覺就係咁啊嘛，就係我好想跟你走，但係我唔想好大聲或者好正面、好直向咁樣講俾你聽，但係其實我心入邊係咁諗，所以就將呢個暗暗嘅彩蛋收埋喺個 intro 同埋 outro 嗰個位，我覺得呢個小心思係應該有花過喺入邊，我咁樣估嘅。 系，咁我估埋嚟再 keep 喎。 呢首歌咧，我谂其中一个我最中意嘅位置就系、是，譬如chorus， 佢一啲好似八 bit 嗰啲 pixel 嘅嗰种声效喺里边。咁、我一路好中意，因为我系啊，之后我就谂紧，即系呢个声效嘅谂法系点？我尝试估就系、是，因为呢个第 N 次初恋，其实即系嗰个可能我哋每一次恋爱，即都好似第一次咁样、其实佢好似跨越咗个时空，咁其实嗰啲声效有一种、有一种时代感喺度嘅，即系可能八 bit 即系旧底啲 Game Boy 会有，咁但系喺而家新嘅声里边，佢 merge 埋一齐就会好似有唔同嘅时空，系、即系我尝试天马行空咁样谂，但我就好中意嗰个声嘅，系啦系啦，咁所以我估会唔会有咁样嘅谂法出现过咧？咁、好啦，咁啊， 逐个揭晓， 系啦， 首先咧，系咁先啊，嗰个部分咧，其实系因为我发觉我唔知点解香港好少歌系有做 sampling 噶，因为我自己系好中意听啲外国歌系有啲 sampling， 但系佢成件事系重新做过，即系有种全新嘅感觉。你就算未听过原曲，你都会中意嘅嗰个感觉。咁、因为做呢只歌嘅时候，我觉得系咁先啊，嘉欣嗰个佢，我第一次就俾嘉欣佢嘅唱嘅嗰个情绪、那个 emotion 感动到，我就觉得好啱嗰种初恋嘅感觉。咁所以就但系就改咗啲歌词啦，我就将嗰几句咧，四句啦，13秒，特登整到再少女啲，即系我就改做英文啦，跟住就有啲嘟嘟嘟嘟嘟嘟，即系好似一种自己喺个草地度咧，喺度踢住个地下嗰种望住个地下，喺度望下天望下地，即系嗰种 feel 咯。咁 同其实同嗰个歌词就冇一个关系，但系佢嗰个 emotion 咯，我觉得系。咁、啊、咁所以就放出呢个位，同埋其实我嚟紧嘅所有歌，我都希望有，因为我头先都讲到我好中意广东歌，其实系咁先系比较新啲嘅歌啦、嗯。但其实我嚟紧所有歌都会有少少咁样嘅一啲我自己想唔系话致敬，但系即系。我覺得好啱嘅歌嘅一啲 element 又放落去咁樣啦， 就 sample 翻落去咁樣， 即係啲彩蛋咁樣將佢重新， 都唔係彩蛋，我覺得係呢隻歌，即係呢隻係我會當佢係靈魂嘅一部分咯。 OK， 係 係啊，咁所以就但係我用嘅手法會全部都唔一樣嘅，即係譬如呢個就放咗 intro outro，、嗯、之後就會有啲唔一樣咁樣咯。 但係呢兩句咧，因為喺聽嘅時候佢都用咗少少 effect 加扭咗條聲啦。其實嗰句原本唱嘅都係你啊，定其實 係 你嚟嘅。所以整个那些 所有都是我 唱的，但是这个的想法摆了下去，因为其实知道作曲是一位韩裔的作曲家 J 创、 啊啊啊啊啊啊啊、 你怎样去跟他解释这件事想放入去这首歌里再令他这样 编的，都很厉害的这首歌。那个即是今次的监制是一个韩国人住在 LA、 嗯、 不懂广东话，但是即係亦都係我嘅諗法，就係因為佢之前有做過啲國語歌嘅，好勁嘅，即係點解可以識國語嘅咧？咁我就諗，其實即係啲人話廣東話好難噶嘛，好難唱，或者好難，你一歪啲就唔得噶啦嘛。咁我就覺得，如果我自己嘅 focal 上咧，我自己嘅咬字係啱，即係係 make sense 聽得明嘅話，其實不如就試下揾個唔識聽廣東話嘅人試下啦，咁樣咯。 嗯， 咁所以就我本身都唔識佢㗎，即係網友嚟㗎咋，咁、我就聯絡佢囉。咁就佢就真係好犀利㗎，我哋錄音嘅時候呢，佢係憑感覺囉、憑感覺去做囉，去咁我哋錄完音之後呢，你大家而家聽到呢個 version 係 first cut 嚟 嘅，哦， 淨係改咗一粒字，一粒唔記得咗邊個字，但一隻字係係嗰個音唔啱，就全部都啱曬， 哇！ 所以即係我覺得即亦都系我想做嗰样嘢，就 系 我希望好好 loop。咁我觉得嗰个 flow 好紧要，即系唔好将个 first priority 放咗喺个语言上边咯。我希望，咁所以 系啊。咁呢一个呢只歌，譬如个曲都系佢。咁嗰阵时系咪你 approach 佢想合作嘅时候就， 度身听咗个 系啦，就揾佢。咁你嗰时有冇俾一啲点样嘅 keywords 或者点话俾佢听，等佢度身订做呢个？ 反而系写填词嘅时候咯，张天荣系填词嘅，咁我就俾好多 keywords 佢。 嗯， 反而作曲嘅时候咧，就有我可以解答你头先估嘅嗰样嘢啦。我就系同佢讲话，我想即系我或者再褪前多少少先。 好啊，好啊。 我觉得外间对马天佑呢三个字咧嘅故嗰个形象同真正嘅我咧，我觉得系有啲出入嘅。 嗯， 因为但我亦都冇乜机会去俾人知道真正嘅我系点，除咗可能我自己有拍少少 YouTube 之外，但系我冇乜，我唯一可以俾人认识我就系靠我的作品，就系我嘅歌。咁所以我觉得可能外间可能 fashion 咧，始终有啲距离嘅，啲人会觉得我咁，同埋好多嘢加加埋埋，我觉得。那個不是真正的我嚟，我想慢慢在我作品上面你們可以認識我。那我覺得呢，我又覺得即係我自己覺得好搞笑，即係可能Gen Z 十幾歲、廿幾歲，係一班唔同嘅人啦，廿幾歲、三十幾歲、四十幾歲嘅觀眾呢，對我嘅 perspective 係好唔同嘅，我自己覺得。咁我就好希望呢啲歌可以 cater 啲十幾歲、廿幾歲 Gen Z 嗰個世界，等佢哋对我嗰个热情可以认识深啲先，因为我觉得廿几岁、三十几岁嗰啲咧，需要耐啲嘅时间去慢慢俾佢哋了解我，系啦。咁我就想我个 target 系咁样样先咯。 嗯， 咁所以我就同佢讲，我希望个 vibe 系 Gen Z。 嗯， 但系我唔系 Y2K， 即系我觉得 Y2K 系滥用嘅 term 嚟嘅。 嗯， 但我纯粹系咁咩系 Gen Z 咧？即系我会觉得即系如果香港为例啦，我觉得 Tyson 啊。Gareth T 係好 Gen Z 嘅，好好 loop 嘅，我覺得好好 loop 就係好 Gen Z 咯。咁我就俾咗好多一啲 examples 佢，咁所以就就同佢講咗，我想做一隻初戀咁樣嘅主題咁樣咯，咁就寫咗呢隻歌出嚟啦。 哦， 係咪當時其實佢交到個 demo 去你手上嘅時候，你都已經覺得係我要嘅嘢啦，已經 係啊係啊， 所以就已經好快就呢個 demo 就再交俾阿 Jamie 去做填詞嘅部分。 係啊。大家一聽嘅時候都覺得嚇、廣東話歌好唔廣東話喎、 嗯， 但我又覺得 可以喎，可以嘅，廣東話可以嘅，係睇你點樣去演繹嘅啫，咁樣咯。咁所以都有好，我自己都好驚喜出到嚟。我因為我過往嘅歌從來都未試過係咁樣，係，所以都 係 係啊。 而因為你揾 Jimmy 咁 ，Jimmy 自己本身啲作品亦都係佢可以將廣東話同英文融合到， 好中意呢個感覺， 係啦，好 smooth 噶嘛，個好似喺度講個 flow 嘅時候，係咁，所以就亦都會就直接就揾佢就 係啊，就俾咗好多好多一啲我嘅 keywords 俾佢咯，即係例如。例如我會好 appreciate 對方可能凌晨嘅時候買個M 記外賣俾我已經好開心㗎啦，咁樣即係呢啲好少嘅嘢，我就寫咗一篇好長嘅字俾佢，咁佢就中間去慢慢放出嚟，即係例如我覺得即係我拍拖嘅時候好似睇緊韓劇咁樣好 sweet 嘅，我覺得即係同任何一任都係，即係我一個好 loving 嘅人嚟嘅。所以即係咯，個歌詞上又就會寫翻啊，愛到好似劇韓劇嘅劇情啊，即係呢啲咯，係啊，好多呢啲。 但係嗱呢一首作品就講初戀啦，即係對於我深信絕大部分人嚟講，初戀係一個即係成世人都刻骨銘心、難以忘懷嘅經歷嚟。 好同衰都係。 係啦，好同衰都係。對你嚟講，係啦，同意 。你同意咁大聲嘅？ 阿首先， 我唔係同意，我係一個 stand point 啫。 對於馬友嚟講，初戀係你到你而家諗翻起嗰樣嘢，會係一種。是一種真的好似隻歌咁甜嘅回憶，一定係可能多多少少會有啲 bittersweet 啊，定係點？ 咁一定有啲 bittersweet 嘅，但係點解叫第 N 次初戀？係因為我覺得人大咗咧，即係我覺得我喺生活上係比較我自己啦，咁講，我覺得自己天真少少嘅。我係一個即係我身邊，因為我睇太多人，我見太多人，我覺得好多人咧越大個做任何事情，唔係淨愛情上嘅、工作上嘅、家庭上，都會越嚟越有保留啊。即係可能人生經驗經歷，你會自己有保留咗，你會吞，即係冇咁出咁樣咯，冇咁願意付出咯。咁但係其實拍拖都一樣係咯，你初戀之後，你第二個一定係有保護自己多少少嘅，即係越嚟越多越嚟越多。咁但係。即系我唔系咁样咯，我去到即系任何一任，我拍过四次拖，我都系，我觉得我自己嘅感觉都系一样，我冇点样收埋定系点样，咁我就好希望可以俾到，即系呢个系我的精神，我亦都唔系想话俾即系教大家咩道理，我纯粹分享我自己嘅 feelings。如果大家有感受到或者俾到啲力量，大家可以 relax 啲，放松啲去。而家无论你拍緊第八九次拖点都好，如果可以令大家放松啲，咁咪开心咯。 你会点样形容自己拍拖关系里面你系边一种嘅情人嚟嘅？即系你会， 我系啊， 系啊，你自己觉得，或者可能曾经有啲前度或者点样话过，哦，其实拍拖嘅时候你系咁。 我唔会做太多，即系我唔系好多好 sweet 嘅嘢，但我就会好用精神令到对方好 in love 咯。我觉得系啊， 但系我觉得咧，如果同马天佑拍拖咧，有一样嘢要小心就系，因为佢记性太好啊，所以如果对方做咗啲嘢激嬲咗你咧，我觉得你会记好耐。 我想讲咧，我系一个超级唔记仇嘅人，超级啊。 OK， 我净系记头先讲嗰啲音乐嗰啲 history 先记得咁咯。我系咧，我系选择性失忆得好交关嘅，我系短暂性失忆， 系 同埋好多一啲唔好身边发生啲唔好嘅嘢咧，可能系啲朋友提醒我先至会系。嗰啲咁嘅嘢，唔记得咗添，即系我系呢啲嚟噶，我系超级善忘，尤其是对呢，所以我觉得系因为咁样，所以我先至冇乜保留咯。我觉得系有关系嘅。 咁所以系咪你好少会嬲嘅？即系喺拍拖嘅时候， 好少， 好少有嘢令到你嬲， 好少，真系好少， 系 好少。 大部分嘢都系向好嗰一面睇。 我系好系 positive， 因为我觉得冇人系 perfect 嘅，咁所以佢做唔好嘢嘅时候，只系我要包容，即系唔系包容嗰啲。太靓呢个字，但系我要接受佢呢样嘢咯。即系我觉得咁冇人，咁我都唔会 perfect 啦。 系， 所以系咯，即系我 EQ 好高喺呢方面。 咁所以即系将呢一种嘅头先一路讲呢个感觉放喺只歌，亦都好快录起咗嘅时候。咁其实成个歌嘅可能 production 嘅过程嘅时间系咪唔算 录咗两个 session 咯？ 系， 好算好快噶啦。其实第二个 session 都系补翻几句咁样咯。第一个 session 已经好快录晒。 系。 同埋系一嚟就嚼就开始唱啦，即系唔好话试下 key 啊，乜都冇啊，哇！你同外国人做嘢系唔同啲啊， 快啲嘅， 超啲啊！同埋知唔知最正系咩？我哋开住个 FaceTime 录嘅咋， 即係可能咧，啲外國人咧，即係啲佢哋遙距錄音咧，佢哋可能會有啲特別嘅 program， 係 好先進。我哋第一日咧係嘗試開啲好勁嘅 system 啦，即係呢度唱緊佢喺 LA 聽緊個 producer 會即刻聽到，跟住發覺咦好似好唔有啲 delay 喎，跟住不如試下 FaceTime 啦，就開住個 iPad 咁樣動喺度，動喺台面，就我就喺度唱 ，Jamie 負責撳掣，跟住嗰邊就話要唔要呢個 tag 咁啊。跟住大家覺得呢個係最好嘅、最舒服嘅方法咯。 哦，反而唔使搞咁多嘢。係 啊，就咁用佢用個 iPad 聽啊，即係唔使用嗰啲咩好勁嘅音響，冇呢啲嘢，好勁啊！呢件事真係好癲。 即係有時會諗多咗，可能係要好 pro 定點？其實最簡單 唔需要呢啲，係唔使 hardware， 唔需要咁誇張都可以做到呢啲嘢。所以我自己都好開心。 但係同時間，即係呢一首歌，既然 Jamie 都有參與喺填詞嘅部分，佢亦都係一個好全能嘅歌手。你會唔會都有台？傾過啊，其實即係呢只歌 ，Jamie 你點睇？或者可能你都會參考少少啲意見咁樣。 梗係有啦，我叫佢唱一次俾我先。係啊，佢有唱，哎呀，應該播翻佢嗰邊。好 Q 啊，因為佢係少女，唔係嗱，佢把聲係少女啦，但係佢個人係 man 啲，即係我覺得我係少女過佢嘅，因為我講好多我嘅經歷嘅時候，佢會嚇你咁樣嘅咩嚇死我，翻去檢討下自己，即係嗰啲嚟嘅。但係系啊，佢就会唱，即系我有问好多佢嘅意见，咬字啊，或者系成个 flow 啊，有可能有一两句系特别快，应该系点样个节奏系点啊，即系呢啲，咁佢会同埋佢会最清楚，因为佢填词， 填词 系啊，所以呀系啊， 同埋佢可以示范到，咪可以即系 get 到件事点样， 系啊系啊， 咁啊，至于呢一首歌成个制作创作过程系咁啦，跟住去到嗰个 MV 嗰部分嗰度啦，咁啊呢一个嘅 idea 玩嘅嗰个 concept 又可以 share 系点样？ 嗰个 concept 就系、是。我找了一个我好欣赏的 YouTuber 啦，佢就系 Boris 1027咁啦，大家去 YouTube 可以 search 下佢。 系， 咁我系佢忠实嘅观众嚟嘅，咁佢我好中意睇佢啲片，咁同埋我觉得佢系嗱，我问心，即系我见咁多 creative 嘅人，我觉得即系我本身都识佢，即系呢几年识咗佢啦，我觉得佢系我觉得全香港其中一个喺 creative。上最强嘅一个人咯，佢仲要系咁细个，廿几出廿头岁嘅一个小朋友，佢可以谂到咁犀利嘅嘢，佢 execute 到，同埋佢有好好嘅人脉，好好嘅朋友，好好嘅团队帮佢，咁所以揾佢拍 MV 一路都系 in back of my mind 一个好想发生嘅一个单位咯。咁所以咁同埋当初咧我就只歌有个 first drop 出咗嚟，咁我就有一日。就我就 WhatsApp 佢话喂，俾啲嘢听咁啦，跟住就 send 俾佢，跟住佢即刻打翻嚟，佢就话哇，好好正啊！佢话我觉得呢只系你最好听嘅歌，呢个歌真系好好正，好正好正。跟住咁我就即刻问啦，咁你可唔可以播拍 MV？ 跟住佢即刻喺个电话度已经 brainstorm 嘅 idea， 应该系咁拍，喂可以咁样个，喂可以咁。跟住系啦，跟住就咁样诞生咗呢只歌出嚟啦。 哦， 所以变相所有嘅一啲scenario， 其实好快佢已经喺个电话度同你讲晒嗰个桥啦。咁、但系嗰啲选角方面都系佢已经觉得系要用呢啲人噶啦。咁定还是你都有？ 因为我 系 好中意即系可能有啲咁佢始终小即系后生啦，咁可能 execution 可能揾人呢啲佢未必可以话揾就揾到，咁我就同佢讲你讲你想你 suggest 边个，等你啲人呢啲交俾我啦咁。咁佢第一个咧就讲胡枫嘅收歌咯，咁即系大概系嗰啲揾到嘅，嘿揾唔到咁啊第二个啦，谂定啦，哎咪揾个林演定点啊咁啊，佢话得你讲先，你继续筹备个过程。我去揾人咁，系啦，跟住就讲间996啊，跟住就面即系试当真校花校草嘅两位朋友仔一齐去，咁我就逐个揾佢哋咯，跟住有呢只 M V 嘅诞生。 佢冇话点解第一个佢即刻就谂起胡枫有冇？ 因为你 M V 咧所有出现嘅男角色咧都系唔同年纪嘅我， 系 浩南就系十几岁啦 ，Meaning 就系廿几岁啦，我就演翻我自己啦，跟住八十几九十几岁就系阿胡枫去做翻咁样，咁因为谂紧老人即系年长一辈前辈揾边个，咁佢第一个就谂到佢，因为佢又演得又搞笑， 亦有活力， 系啦，跟住我哋拍完先知道原来佢。嗰时嘅老婆系佢嘅初恋嚟噶， 哦， 系啊，我哋系拍完出街前两日先知道咯，好感，即系呢件事好好好，哇，即系因为拍紧嘅时候咧，咁 因為我哋睇到個新聞，原來修哥個老婆幾年前即離開咗咁樣啦，跟住就睇咗好多佢啲心路歷程。但係咧，我哋回想翻拍攝嘅時候咧，即係Boris 係同佢講話啊，我呢一幕咧，希望你好似好冧咁樣，好初戀嘅感覺啊，好甜蜜嘅。跟住佢就哦，初戀啊嘛，我最在行啊呢、這個 ，OK 交俾我啊，即係呢啲。大家諗翻就覺得哦，即係我唔知佢當初佢會唔會有啲。bittersweet 定系点样嘅感觉，但系就真系好，即系所有嘢都好 perfect 咯， 系啊， 好好， 亦都真系咁啱得咁巧夹咗， 啱得咁巧啊，系啊，系啊， 系啊，所以大家可以翻去真系慢慢 loop 呢一首歌，无论 MV 定系歌， 系 loop 啊，系听， 系 loop 啦， 冇 错。咁啊，阿马友就会最开心啦， 系 大家可以留言话俾呢只歌好唔好 loop story tag 我， 系啦，讲下嗰日你 loop 咗几多次，报个数俾佢听，咁啊可以。 我都开心，你哋成日播啊，睇到啊， 系啊。我哋好烦， 不厌其烦咁样踢你。 系啊，多谢，好中意啊，好感动。 所以呢一首你嘅生日快乐，做乜第一次初恋啦？咁啊，今年嗰啲之后，我哋亦都会期待你，睇下之后再 announce，我哋可以再留意住啦。今日多谢你啊， 多谢你啊 ，thank you。 Thank you。 马天佑之前的派台作品。 今日叫《六角少年》啊，听日5点见。